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天气晴，预计最高气温22度，同时伴有3-4级的偏南风。天气晴好，空气质量不错，非常适宜户外活动，不过空气比较干燥，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偏南风3-4级，最高气温2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 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赵云皇帝驾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忽必烈那里。一天夜里，忽必烈与察必夫人在看戏，蒙古族舞女们在跳着欢快轻盈的蒙古舞，舞弊关汉卿在演唱。真金进来参见富汗母后，真金说，南宋皇帝赵云没了，儿子赵齐继位。忽必烈闻听吃了一惊。真金接着说，贾似道在定州境内劫杀了我使臣连希贤、严中范、柴子之以及随员和护兵将士1000余人。忽必烈听罢大怒，从椅子上站起来挥手道，退下。关汉卿等人退了下去，忽必烈在屋中快速的踱步，狠狠地说，南宋杀我使臣密是我仇，不能再忍，令伯彦、董文炳火速进兵，从今往后不准他们求和，我誓灭南宋不可。忽必烈誓灭南宋的狠话传到了刘秉忠的耳朵里。当晚刘秉忠约见姚叔，二人相对而坐。姚叔说，浪子，你可以向大汗重提改国号之事了。刘秉忠摇着头说，我提了几次都碰了钉子，你还让我去碰钉子啊？姚叔说，这一回不用碰钉子了。听真金说，大汗听到派往南宋的使臣连希贤、严中范等人以及护送将士1000余名被杀，十分气愤，严令伯彦、董文炳火速进兵，从今往后不准言和，誓灭南宋不可。这个时候进言改国号，大汗会答应的。刘秉忠说，南宋府若有自觉后路，这个新皇帝不知道怎么样啊。姚叔说，贾似道多少还惧怕一点老皇帝赵云，现在他是更权倾朝野，无所顾忌了。刘秉忠叹了口气说，唉，往南宋者非我也，是南宋自灭也。 改国号的事情一直困扰着忽必烈。这一天，查弼又对忽必烈说：真金又问我，改国号之事，父亲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忽必烈默然良久说道：哎，我是怕东西道诸王不服啊，他们是一直怨恨我学汉法，忘了祖宗。这一改国号，他们会联合起来反对我的。刚刚安定的韩国又起内乱，这何时是个头啊？查弼说：南宋灭了以后，这汉人就又多了，争取他们的归服更重要啊。东西道诸王毕竟是骨肉，我们可以慢慢说服他们，而且他们那里按他们的意图和法度治理，不也满足了他们吗？大汗还是先顾汉地吧。忽必烈说：是啊，他们那里何尝不是按旧法治理的，但是他们是不会满足的。纳木汗几次报告，海都在两道诸王之中不断地扩充实力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忽必烈说罢沉默不语。次日，忽必烈召见真金、刘秉忠和姚叔说道：你们听着，南宋征灭在即，那里有5000万南宋人，他们的皇族、百官、文士乃至黎民百姓，能够诚心归附我们大蒙古汗国吗？我若改国号，这样他们心里会好受一些。刘秉忠、姚叔闻听同时站起来施礼道：大汗圣明，不知大汗取什么新国号？忽必烈说：国名事关重大，我自己取新国号为大元，出自何处你们比我清楚。你们给我取至元年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此字出自周易，那个时候你们就想改了国名，但是那个时候不行，时机还不成熟。凡事需有个过程和顺序，早则不达，晚则废。这就叫做天地人三才合一，缺一不可。现在，东西道诸王中也有人会反对，他们也有理由，但是我可以说服他们。真要是说服不了，那也顾不上了。刘秉忠说：是啊，大汗，大元出自易经，大哉乾元之语，大而无极则元。韩国疆域之大，前无古人，万族归依，前无古人，人口众多，前无古人，食货之富，前无古人，国力强大，前无古人，所以叫大元国，方能够涵盖国家之伟大呀。忽必烈命令道：改大蒙古汗国为大元国，敕令通知各地东西道诸王周知，文书印章重新刻制，以蒙古、汉、维、藏、女真、高丽、西域诸国等文字发布。刘秉忠、姚叔、真金大喜，领命而去。又过了数日，刘秉忠参见忽必烈。忽必烈说：我让真金与八思巴着手创制新的国文，一切费用已让赵弼开支。刘秉忠说：是，皇上，今后要称朕，不能叫我了，历来皇帝都自称朕呢。 忽必烈说，我便是天尊，为什么叫朕？我为什么要学他们？蚊子朝令由你们变，我还是称我。我让你再推举一位理财能臣，你迟迟没有回复，为什么？刘秉忠说，臣正在考虑之中，臣还有一事相禀，中都改为大都吧，而且新城的各店名字已经拟出，请皇上过目。新城中建有太庙，供奉列祖列宗的牌位，请皇上给列祖列宗取皇号，需要写在牌位之上啊。忽必烈点了点头，接过纸，摊开在桌上审看。刘秉忠解释道，皇上将正大殿改为大明殿，大元大明殿都表一个大字，而且日月同辉为名，大元国与日月同辉呀。忽必烈闻听点头赞许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身在真州的镐京已经被南宋关押了十数载，镐京每日穿着已经破旧了的朝服，向北长跪不起，说道，大汗，臣镐京奉韩命出使南宋已十三载，臣不辱韩威，不惧利诱威逼，守臣节至今，只愿再见大汗一面，无怨足矣。大汗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。这一日，镐京把旧朝服穿戴整齐，展开一白绢，又咬破右手中指，伏案急书血字，写毕用蜡丸封好，然后装在一小布袋内，走出屋来，开始给鸿雁喂食。贾似道带着随从走了进来，贾似道施礼道，镐京大人真是好雅兴啊。镐京不理他，径自走进屋去。贾似道冷笑说，关了这么些年还是这么固执。说罢跟着镐京进了屋中。镐京脸朝墙，背手站立。贾似道站在他身后说，郝大人的朝服已经破成这样，还在穿着，这实在是太寒酸了吧，应该换新官服了。郝大人，只要你归降我大宋，我保你当户部侍郎，这二品大员的新官服穿起来，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啊！郝京转过身来，正义凛然地说道，蒙古汗国大汗圣明，朝政清明，文武一心，百官努力，哪儿像你们昏君，又有奸佞当道，百官各怀鬼胎，见蒙古汗国大军望风而逃，纷纷倒旗投降，南宋不日被灭。说罢转身来到鸿雁笼前，抓出一只鸿雁，把布袋拴在鸿雁的腿上，然后轻轻抚摸鸿雁的羽背，泪流满面地说，可怜我鸿雁，你与我相伴这些年受委屈了，今日我要把你们放归燕京，去给大汗报我写信。忽必烈日理万机， 不仅关注改元建制这样的大事，而且对具体的细节也是非常的关心。对于姚叔、刘秉忠提出的后宫用太监和女人缠足这两件事，沿袭旧制，忽必烈则坚决反对。他说，有两件事今后休提，一是后宫用太监之事，男人去了根，这还叫男人吗？后宫服务依然由我的宿卫军担当。还有一事，就是缠足之风不可提倡。韩国以武力征服天下，女人拿不得刀枪，上不得马，一旦有战事，这如何了得？忽必烈在屋中踱步，反复在考虑着理财能臣的人选问题。这时查弼向他推荐了阿合马。忽必烈猛然想起道，是啊，我把他留在了云南担任客税官，把他给忘了，据说政绩还不错。查弼说，他是从花剌子模带来的家奴，可以信任，而且他祖上便是跑买卖经商的，会经营算计，你把他调京来任个理财职位看看。二人来到院中，一侍卫突然上报说，皇上，饲养鸿雁的人禀报，好经带走的一对鸿雁飞回来了，而且雁足上拴着一个布袋，饲养官不敢拿下，来请示皇上。忽必烈闻听大惊，与查弼匆匆赶往大都的一个饲养场边。忽必烈抚摸着鸿雁的羽毛，然后俯下身子，亲手解下了小布袋。忽必烈打开布袋，拿出蜡丸，又捏碎了蜡丸，取出血信来读。上写道，大韩军舰，微臣郝经出使南宋，不料让南宋奸相贾似道所捕，被关押在真州忠勇军营内已有13载。奸贼贾似道欺君罔上，又几次以高官厚禄诱降，被微臣斥退。古有苏武牧羊北地19年忠贞不变，臣以效仿苏武，每日赴韩国朝府向北3拜，遥祝大韩。朝府已破，在家不定，鸿雁已成微臣无语之友，微臣忧愤催老，须发皆白，怕活着见不上大韩，同镜一面不敢再用，尽让鸿雁传书以表臣心。臣的悲惨遭遇是奸臣瞒着于君所为，与江南百姓无关。启大韩大军过江之日，节制将帅，不要祸及百姓，滥杀无辜。臣郝经敬拜叙述。忽必烈读罢信，泪流满面地说，郝经，我知道这些就不会让你出使那鬼国了，我本想两国同时议和罢兵西战，谁想他们却将你关押13年呢。他们是自觉通好之路。忽必烈命拿纸笔来，让侍卫弯着腰把纸摊在背上，写道，郝爱卿，鸿雁传情血书独臂，心泪长流，大韩国改名为大元，授你为左丞相，破南宋之日必为你报仇，不会饶恕残害爱卿的凶手。爱卿多保重，君臣必见，鸿雁不可传朝服， 可传我心意，同情不必藏，我也两鬓染霜。写毕，将信用蜡丸封好，又装在红雁带来的布袋内。忽必烈亲手拴在红雁腿上，然后举起红雁放飞，望着红雁远去，消失无踪，忽必烈才转身离开。过了十数日，阿合马来到大都，参见察必汗后。察必说：“阿合马，你是我母亲的家人，大汗和我也把你当成了家人。你在云南管税收，还很努力，所以把你叫到大都，任你为中书参政，你要好自为之。”阿合马俯首说道：“大汗夫人放心，奴才一定竭尽全力为大汗和您效劳。”察必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要与省院台大臣们通好关系，不要依仗家人身份飞扬跋扈，招致非议。马群之中总会有一个害群之马，你要当好驯良之马，可不要当害群之马呀。”阿合马听完，诚惶诚恐地说：“把大汗夫人的教诲铭记在心中，照亮我心胸。”忽必烈回到宫中，召毕奏曰：“皇上，查没王文统的家产时，发现濂溪县赵良弼跟他都有书信来往。”忽必烈一一看着这些信件，看完后说：“濂溪县赵良弼与王文统的来往信件，都是一般的问候和叙旧，涉及朝政的也并无恶意，与离坦不同。但是赵弼则坚持己见：皇上，如果书信不足为凭，那么濂溪县和赵良弼在外任职时大肆行贿王文统的事是可以查了吧？”忽必烈说：“赵良弼出使日本国，被关押在一个岛上，生死不明。现在勘察他，寒了家人的心了。待他归国以后，再查不迟。如果濂溪县果真向王文统行贿，你告知刘秉忠、着刑部，立刻拿问。”赵弼出宫，立刻去见刘秉忠。只见刘秉忠正在书桌前端腕写宫殿名，一一写了大明殿、万安宫和隆福宫等。赵弼来到书桌前，看着刘秉忠写的殿名，啧啧赞叹道：“哎呀，重会书法，浑厚又雄健，一发长进了呀。”刘秉忠谦虚地说道：“哎，哪里哪里，坐坐坐。”赵弼坐下来说：“丞相，下官在查核王文统的家产时，发现濂溪县赵良弼与王文统的多封书信。我让皇上看了，皇上对书信不以为然，认为同僚之间的书信往来不必认真。但是，王文统属下举报，连赵二位在外任时，多次给王文统行贿黄金、白银、珍宝、皮章、名贵药材等，数额巨大呀。”刘秉忠闻听大惊：“啊，真有其事？那皇上是什么旨意？”赵弼答道：“千真万确，可是皇上说赵良弼还在日本小岛被关押着，无法拿问，但皇上让您着刑部立刻拿问濂溪县。”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